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 我是孔沙迪，欢迎订阅哦。 第十八集，打情骂俏。放学铃打响，周五的最后一堂课，同学们一窝蜂地涌出教室。丁宪坐在椅子上收拾东西，杨春子回头看了一眼丁宪。 丁宪，咱们今天留下来书板报。 哦。 丁宪略一点头，把书包往桌板里塞。宋子琪转过来。 思月，打球去，蒋晨在门口等啊。 走啊。 周思月闲闲地靠在椅子上，轻轻挠了下眉，收起那副松垮的样子，站起来，把书包往桌板里一塞，两人勾肩搭背地往外走。宋子琪看了眼丁宪，笑得贼嘻嘻的。 要不我今天也哄哄你同桌，你再让我撒球。 滚。 教室外昏黄的斜影落下，少年们的身影不断被拉长。周思月一手插兜，边走边用另一只手撸了下宋子琪的后脑勺。蒋晨不明所以地问道， 什么三个球啊？ 哎呀，上次我把小怪兽惹生气了，他非得让我把人哄高兴了，哄高兴了就让我三个球。 我靠，你不是吧？你让了？ 蒋晨惊讶地看着周思月。宋子琪抢答， 让了呀。 靠，周思月，你不是吧？你放着怡锦这样的大美女不喜欢，你喜欢那丫头啊？ 喜欢个屁。 哎哎， 周思月一脚朝蒋晨踹过去，三个少年推推搡搡，一路笑闹着往操场走。教室里的孔沙迪回头对丁宪说， 哎，谢谢你跟我去看他们打球吧， 我要出板报。 可怜，那我去了啊，我得去看着，最近好多女生都围着看呢，你要小心呐。你 孔沙迪露出遗憾的表情。丁宪皮笑肉不笑， 看呗，关我什么事啊。 嘴硬。不过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一种直觉，最后拿下他的一定是你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孔沙迪故意看了眼前方正在拿着粉笔盒的杨纯子，继续说， 我总觉得你身上有股劲儿，挺狠的。 丁宪一愣，又听孔沙迪神秘兮兮跟个老巫婆似的说， 能从延平考过来的人一定不简单，许科算一个，你算一个。 丁宪拍开孔沙迪放在自己头上的手，开玩笑地说， 如果高考有算命这门课，你一定是满分，装神弄鬼谁都比不过你。 哎，你别不信啊，我祖辈真有人搞算命这行的，什么时候你有空我带你去看看。你这小丫头啊，我看着脑门粉红光，最近有桃花运啊。 桃花运，我都快死在这桃花上了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走吧走吧走。 哎呀，你别推我呀。 丁宪听不下去了，把他轰走。教室里终于只剩下他跟杨纯子，还有个宣传委员。宣传委员是个戴眼镜的男生，矮矮胖胖，脑袋圆圆的，只知道埋头做题。杨纯子拿了盒粉笔走到丁宪跟前。 我们先开始吧。 嗯， 好。我先画这边，整体构图有吗？没有，来不及了，你随便发挥吧，你先画，我去找些运动精神的句子抄上去。 杨春子说话声音很温柔，细细软软的，听起来特别舒服。说着，杨春子随手在周思月桌子上拿了根笔。丁宪忍不住说， 哎，你拿我的吧，他不喜欢别人动他东西。 杨春子忽然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一秒又重新低下头去。 我没关系。 哦。 杨春子索性拉开周思月的凳子，在他的位置上坐了下来，又抽出周思月的语文书，一边翻一边在白纸上删删减减记录着。他没有扎头发，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身后，清风吹进来， 有几缕不太听话的垂到身前，散在周思月的桌面上。男孩的桌面上堆着一摞杂七杂八的书，偶尔午休打完球带着一身汗味回来，他也会趴在桌上睡一会儿。很奇怪，丁宪受不了别人的汗味，却觉得他的汗味不难闻，没有黏黏腻腻的味道，气息很清冽。丁宪哦了声就转回身，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板报上。他在延平出了3年板报，在构图上已经驾轻就熟了，也知道怎么做最省事儿，还能拿奖。他画的确实不错，宣传委员张弛抱着薯片绕着教室看了3圈，频频点头。 丁宪，你可以啊，这是我见过最最…… 张弛想不出什么词来形容。怎么说呢，虽然很普通，但是一看就是能得奖的那种，画风笔锋经验都十分老道。最后张弛也没想到什么特别的形容词，冲丁宪竖了个大拇指， 很厉害。 来这儿之后，丁宪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么直白的夸赞了，竟然忍不住脸红了。刚低下头，听见门口有人拍着球走回来，还有熟悉的谈话声。 妈的，马上就篮球赛了，八班那几个小子老子见一次打一次。哎，刚刚我那个盖帽像不像科比？哎，就这样的。哎， 一点也不像啊。 靠。哎，过几天校队选拔了，你去不去？ 不去。 哎呀，太可惜了，这身高，这技术，这控球和弹跳力。 宋子琪跟个长辈似的拍拍周思月的肩。 也是，学习重要。哎，周末去哪玩？ 你们玩吧，我有事儿。 话音刚落，教室门口拐进2道人影。周思月抱着球，目光扫一眼自己的位置，站在门边不动了。丁宪以为他会发脾气，但他没有，甚至连眉头皱一下都没有。丁宪忽然自嘲地笑了笑， 呵呵，果然。 周思月后方的宋子琪跟过来，娴熟地跟杨春子打了声招呼，半开玩笑的语气， 女神在干嘛呢？ 杨春子头也没抬， 出板报。 宋子琪这才回头看了眼，望着这花花绿绿的黑板，惊讶地开口， 哇，小怪兽，这你画的？ 不然你画的？ 哟哼，我发现你自从跟我们家四月同桌之后，这脾气就越变越臭了。 丁宪下意识看了眼周四月，人家已经到窗户边上吹风去了，一身热汗，后颈发湿漉漉地贴着脖子，后背湿了一大片，半弓着身倚在栏杆上，欣赏着窗外绿意盛浓的校园风景。丁宪发现他有点刻意在避开，刚进门发现杨春子坐在他的位置，他就把篮球往垃圾桶旁的箩筐里一丢，人去窗边了。 宋子琪，你给老娘出来。 孔沙迪背着书包叉着腰出现在门口，大嗓门一嚎，班里剩下几人都齐刷刷地朝他看过去，连窗口吹风的周少爷都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丁宪冲他使了个眼色，孔沙迪注意到杨春子也在，这才扯了扯衣摆，轻咳一声， 宋子琪，你出来。 怎么了，姑奶奶？ 你出来一下呀，乖。 你要干嘛呀？ 孔沙迪彻底没耐心了，一个箭步冲上去把人拽出来。宋子琪正站在丁宪身边研究黑板报，孔沙迪气势汹汹冲过来，给他吓了一跳，整个人往丁宪边上缩，边缩还边嚷嚷：“ 不是你这，哎，不是， 我出来你 干嘛去？我这不别拽我呀你这，哎，疼！ 我叫你出来，你听见没有？ 你能不能学学杨春子啊？那有话不能好好说，干嘛动手动脚的？ 你听没听我说？哎，出来！ 哎， 给我放手！ 放手！ 废话你！ 这一下就踩中孔沙迪的点了。”一山容不得二虎，听说过没有？俩漂亮姑娘势必无法对盘。孔沙迪当场就炸了， 直接伸手企图绕过丁宪去拽宋子琪的衣领。宋子琪连忙往丁宪身后躲。丁宪心跳直突突。 你俩打情骂俏，别在我凳子边上打呀，没看见凳子晃了吗？沙迪，我要摔倒了呀。 这小小的一声并没有引起怒气冲冲的孔沙迪的注意，他现在整个人的注意力全在宋子琪的身上。 给我出来！ 干嘛你？ 就在丁宪几度以为自己要朝地上摔的时候，忽然丁宪感觉背部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把他整个人往里按，于是他就整个人脸朝里，脸结结实实地贴在了黑板上，还是刚用红粉笔涂完一个大篮球的那块，精准地被人用手摁上去了。 宋子琪，别闹了。 来到丁宪身后的周思月不轻不淡地递来一句。世界终于安静了，人终于停了下来，然后齐齐地看着丁宪三秒，接着爆发出一阵剧烈的笑声。 对不起啊，仙人，我控制不住了。 别说，比你平时好看多了。 来，仙人，我给你镜子，真的，像化过妆一样。 接过孔沙迪镜子的丁宪，看镜子里的自己像偷擦了妈妈的腮红。嘴唇、脸颊、鼻尖都沾着粉色的粉笔灰，有点滑稽，像个小丑一样，但别说，还真比平时看上去精神多了。丁宪自己也忍不住弯了弯嘴角，周思月插着兜，目光上下一扫，嗤笑一声。 是不是啊？啊？ 是屁呀！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，下一集再见啦！